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绮贞，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防部今天奉总统核定，高嘉宾少将在内8人晋升中将，李建达上校在内18人晋任少将，明天晋任受阶，民国108年1月1号正式生效。晋任中将人员：高嘉宾、郭先琛、简世伟、杨基荣、吴庆昌、张元勋、敖以智、孙长德。晋任少将人员：李建达、陈昌卫、林正雄、陈世辉、朱慧明、林奇辉、耿广义、万洪森、李成忠、辜立都、刘胜模、李建清、冯国维、杨炳生、王琼文、刘文杰、刘宝文、法正宏。其中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政战主任辜立都将是蔡英文总统任内晋升的第一位女少将。台湾民意基金会今天公布2018年中台湾重大民意走向报告，高达 67% 不支持蔡英文总统连任。如果民进党初选只有蔡英文和赖清德， 60.8% 支持赖清德， 19.9% 支持蔡英文，赖清德取得压倒性胜利。民调显示，2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25%支持蔡英文连任，但是高达67%不支持，更有41%的人强烈不支持，意味着蔡英文如果坚决参选，连任之路势必非常艰辛。进一步分析政党认同或者是统独倾向，选民一面倒的支持赖清德，不支持蔡英文。民进党认同者中 58.5% 支持赖清德， 36.2% 支持蔡英文。中信选民 60.1% 支持赖清德， 17.2% 支持蔡英文。国民党认同者中 65.7% 支持赖清德， 10.9% 支持蔡英文。独派选民 62.6% 支持赖清德， 29.7% 支持蔡英文。独派选民 69.4% 支持赖清德， 10.8% 支持蔡英文。主张维持现状的选民当中， 58.5% 支持赖清德， 20.7% 支持蔡英文。民调也调查了蓝营政治人物人气，54.3%支持新北市长朱立伦角逐总统大位，25.5%支持国民党立委王金平，6.5%支持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如果参选下任总统，取得44%受访者支持，但是50%反对。为了预防非洲猪瘟疫情扩散，政府祭出重罚。今年1月，一名张姓女子透过淘宝网花了2000块钱购买重达6.2公斤的蒙古牛肉干，还有云南牦牛干，邮寄来台。海关查获之后，依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张姓女子告诉检警单位，真的不知道网购肉品违法。台北地检署考量女子认罪没有前科，今天给予缓起诉1年处分，但是必须支付公库5000元。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疫情不断蔓延，为了防止扩散到台湾，农委会提高罚款，第一次违规携带猪肉制品重罚20万。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指出，至今违法夹带猪肉者开出了50000元罚单17张，20万元罚单10张，究竟收到了多少罚款？如果外国人不缴钱就离开台湾，这些罚款不就永远收不到？农委会指出，目前收到的罚款，非本国籍的部分已经达到了80%，违规者必须在法令规定的30天内缴交罚款，如果没有缴交，就会依法催缴。外国人户籍不在台湾，催缴就由我驻外管处协助。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点，来到9639点，成交金额大幅微缩到了681亿。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点，205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点，251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点，735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点，3051点。香港迎接耶诞节假期，股市今天只交易半天。恒生指数中午收盘下跌102点，来到25651点。明天和后天港股全天休市。日本今天国定假日，股市同步休市。东北季风影响，还有华南云雨区东移，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今天有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也有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末梢血管循环出问题，你容易会哇就吧啪吧。改善末梢血管循环问题，幸运通让你有感觉。末梢血管循环出问题，千万别忘记天天要吃幸运通。幸运通末梢血管也通，要记住幸运通哦。 全国指定药房均有贩售，咨询专线0800-870077。 一闪一闪亮晶晶， 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3天2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有你陪伴的日子里，简简单单的， 因为有你，因为是你，因为我只喜欢你。 起平凡也会丰富回忆。 谢谢陶晶莹专辑，人生的好因为有你。 能拥有你，与你一起平淡也能留下痕迹，因为有你。我的态度是真太自如， 管他水清腻不腻，我的人生尽力就精彩。陶晶莹最新单曲四个漫画， 在生活中的四个漫画里担纲演出，他是我的小鸟王王有啊的。 谢谢陶晶莹专辑，数位平台已经全面上架。 辛苦太幸福。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艾怡良。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UFO No.1 飞碟大首播， 飞碟大首播。今天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就是歌名我遇到一些困扰，就是我只能念中文，但我没有办法念台语，中文叫做二七定律，我们听听看。 这就是我 我记得之前呢，好像有人叫她人儿妹陈辉妮 哦， 这一首二七定律。我的台语是不是真的退步了非常非常多？我刚刚企图想要认真听，但是有时候你一晃神或是一不专注，就想说什么什么刚刚那个台语歌词是什么？ 他没有听，他我没有听到定律啊，我只有听到李杂七， 或是我想听他到底在 说什么， 二七定律说什么，就下面 say no， 我有点我们在。但我刚刚自己 Google 了一下，想说真的有二七定律吗？ 他后面有说，从此以后我就自由自在的走自己的路。 那可能是因为我刚刚搜到二七定律，好像是跟女人的二七年龄可能是一个分水岭， 会怎样？ 也许她在二七岁之后更自在，找到自己的路，要好好的走。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忙需我们帮帮你的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同时呢，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歌单呢，是在那个 Spotify 在日本调查二十代的女性，她们觉得2018年对她们来说哪些是 hit song 热门歌曲Number 10 第十名来自于追名林琴的《兽行小路》。 So short, I love you. つどうせなら使い果たそうぜ悲しみが追いかぶさろうと抱きかかえてくまでさ借り物が命が一つ厚かましく使い込んで返せ寒さ越え笑い飛ばすのさ耐え求めるほどそんな君道を行け 苗子帮帮忙我休了两年的育婴假现在重返职场、 哦、 没想到回来风云变色 怎么了怎么了 我还被调了部门在这个时间点我离职好吗 要打去练武室打 哎，两年真的是有可能这个公司风云变色哎，你原本熟悉的人可能也都不在了， 对啊， 你的长官可能也换人了， 嗯， 然后你又被调部门， 嗯，做不开心就离职啊。 但是那我宝宝的奶粉怎么办呢？他还要长大呀，他还要吃大脑地图呢，未来 也是有其他工作的嘛。 第九名女性觉得的热门歌曲在2018年来自于米西亚的《爱的形式》现在每个人手机里面呢可能都有你自己用的很习惯的很顺手觉得很好用的修图或是相片的后置 APP、 嗯、 那 Kirby 想请大家帮帮忙就是有没有照片后置 APP 是有效果线的呢那个速度线 哦大家哎、欸，可以大家推荐一下自己常用的厉害的手机修图软体吗手机 APP 吗 嗯哼 对 嗯哼 学习一下 你最常用的是 我最常用的 LINE 吧 不是不是啦 不是用 LINE 哦、喔、 不是啦 其实 LINE 就蛮好用啦如果一般就是滤镜弄一弄 我来看一下我最常 用的你不会跟我说你用的是无他吧 不是我说是后置欸不是说拍照欸 那个也都可以后置调啊不是吗 我最常用的是 PicArt 跟 Folder Folder、 嗯、 跟什么 PicArt Pick art. No, picks art. Alfonso 跟你一样哎，他都用 picks art. 嗯哼。 No Name， 波源帮帮忙，我应不应该送我的客户航员圣诞礼物呢？小饼干那些的。 送啊，干嘛不送？ 但我又不确定人家喜欢的口味喜好，送人家不喜欢的，能怎么办呢？ 那人家就会处理掉嘛。 你知道我、就是很。我也忘了我到底有没有搜寻过你的喜饼的粉丝页面、可是它最近一直浮现在我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 真的啊？ 对，我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一直看一直看，我甚至想说要不要约一个朋友就是去报名一起试吃。 可以啊，你只要花100块就很顶级的试吃，只是你们要先想好你们的婚期跟什么那些，你都要先想好哦。还有在哪里请几桌，预、就是、算那些都要先想好、 哦。就是为了吃饼，我要不要做到这个地步？ 你可以吃到他们所有口味的。 如果我又约了你，他会想说：“哎、欸，先生，你看起来有点面熟哎、欸，你之前不是已经…… 我重婚？ 怎么啦？怎么啦？不然吃第二次啊？”恩辰在帮帮忙，请问说，请问今年会有2018年愿赌服输讨债大会以及2019年的许愿大会吗？ 通常要怎么进行啊？ 我们通常就是会在12月31号、就是打给去年你有 许愿， 然后你没有达成，你就是要愿赌服输嘛。你当初许的什么样的诺言，就要做到。 但我们今年都没有记录这件事啊。 我们去年有记录啊，因为去年还不是我们两个，去年是我跟艾莉。今年在这个礼拜，应该我们会，我记得只有4个人吧，我们会陆续打给这4个人，问他今年怎么样。 真的？ 但是我还没有确定，我们今年还要不要做新的？ 你说新的讨债？ 哦，许愿。收听跟单的字母 Stand by you 来到了第8名，请问有推荐吃年夜饭的餐厅吗？谢谢。年夜饭是 团圆饭，除夕夜， 农历年的年夜饭、 那当然啊，你只要 Google 打年夜饭餐厅就一大堆了。 现在订还来得及吗？还叽哩叽哩， 现在可以吧？ 可以。 欸，餐厅这么多欸，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小时候那种就是年夜饭， 可是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大家在外面吃啦？ 也是越来越多人在外面吃啊。是啊， 你们家是在家吃还在外面吃？ 我们家今年 你要煮？ 没有啊，今年我会出国啊。 啊，对哈、 哦、对啊，今年我会去度蜜月，因为平常都没有放假、没有假期的。 请问慈恩园能不能带祭品去拜啊？我阿嬷托梦说想吃鸡肉，我记得是可以的哦，因为苏小姐都会买吃的，然后她觉得阿嬷喜欢吃的，去慈恩园拜拜一拜再带回家，我记得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2018第七名，1987第七名，来自于 Hike Blanca Mashiro。街の日も灯らない交差するクレーンを一人見上げた今は叶わないことばかりのままただ歩いていこう冷たさが吹いてきた悲しみが込み上げてきた降り積もったすべてを時を越えてよそして今までなんてなかったように初めて行こう別に言うことなんてないでもいいことなんてない人知れず黙り方を覚えたいつか変わらない日々を勝つような鐘が鳴るはず 闭上眼，所有都有可能。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打开一片窗，伸出一双手，再浮，再沉。吹过一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叫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渴望着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画地自限 不如换个灵魂，用力拥抱。蔡健雅暌违三年全新大碟，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因为 Vol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l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一年以市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好想跨年，又不想人挤人， 希望能大口喝啤酒，吃美味大餐， 想要开派对玩，交换礼物， 那就到信义区超夯的 伯克金啤酒餐厅， 十二种纯正德式生啤酒，五十多道创新欧陆餐点，跨年期间全菜单正常供应， 周末夜晚还有 DJ 电音派对，陪你狂欢倒数到跨年。 金车 Buckskin Beer House 伯克金啤酒餐厅，陪你从早玩到晚，一路欢庆到2019年。 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なんでそんなにそっけないのさ、そっぽ向いてさ、君の方から誘ったくせに。 Red Wings 最新冠军专辑《翻转世代》，One OK Rock 艾缪跨刀合作，环球。 万众期待，打破年度预购新纪录，蔡依林怪美的。最新专辑《Ugly Beauty》12月26日正式发行 ，Sony Music。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青空の匂い、今日はだらっと過ごしてみようか。風鈴が散り、ひまわりの黄色、私には関係ないと思っていたんだ。夏が始まった、合図がした、 来自 Mrs. Green Apple 阿欧多纳子，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在进行立马帮帮忙，苏珊帮帮忙，请问敏感性肌肤有没有推荐的洗面乳呢？ 婴儿用的吧，婴儿用的应该是 最脆弱的。 还有特别用什么吗？现在要洗到很刺激的，我觉得有点难嘞、欸。 是吗？ 因为大家都应该是走蛮温和路线呐、啊。 有些还是很强调，有以前有一阵子强调很凉的，对、哦，那个很恐怖哎、欸，那个很刺。 因为我最近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你女生如果一起出去玩，就会用到你朋友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像洗脸的那些都差不多了， 绵绵密密的， 绵绵密密的泡泡很多的。我自己在用的是三个都没有过敏，一个是媒体小铺的。一个是 Too Cool for School 的，一个是 Hold 的 Hold 就是那个皇后的 Hold。 Hold 哪、欸、我没听过，是哪来的、 啊、因为 Hold 跟秀很容易搞混、他们就韩国牌子啊、Hold 秀，我是 Hold 不是秀。马克，我都有在泽泽留讯给你，你都没有回人家。 真的假的？ 人家是珍妮。 Jenny。 明天，今天晚上回去看一下。 什么，马克？你过年要去度蜜月，你放到几号才回来？ 放到大年初，反正就是大家不是放九天吗？ 就是跟大家一样、 啊，我就跟大家一样啊。 那过年飞碟电台是不是没有特别节目呢 ？That's right, yo。 有人说呢，要不刺激温和的洗面乳，也有人推荐说可以使用无印良品的洗面乳哦，他使用了也觉得蛮 OK 的。你们是在玩接力赛吗，听众朋友们？哈，这样子啊？那有推荐的沐浴乳吗？ 你说一个一个洗下 来，沐浴乳完是不是要问我洗发乳？洗发乳完是不是要问我润发乳？ Yes. 润发乳完是不是要问发膜呢？说到了关于这个，我这几天把最新一季的《Terrence House》看完了。 哦， 我之前看了第五季的前两集，说有点不太开心。 嗯、 哦，后面翻盘，后面我看得很乐。 哇、哦， 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但是它还没有完结篇。嗯 在这个小时为你送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日本二十几岁女性在 Spotify 票选出2018年他们觉得 Hit Song， 然后第五名是这首 One OK Rock 的 Change。 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的话，欢迎你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咯。 で閉じて顔を上げて気づくように、居心地いい日向もいつの間にか影になって黄昏る。君と会って数日間忘れるくらい夢中で話した。僕の夢はここではない、どこかへ帰り道は違うか、いつもの高架線が見えなくなって、どこにいるかわからない。人は誰も変わることに慣れていなくて、昨日と同じように、今日も明日もここにいたくなるんだ。知らない道、知らない道、あと何回歩けるだろう。 第四名呢，来到了乃木坂 46， 这首歌曲叫做《想绕远路回家》。你是想要归心似箭派，还是想绕远路回家派呢？之前呢，就是遇到一个工作人是男神，然后他已经结婚了，那时候就聊到了婚姻生活，他就说，的确有时候回家，他、就是、 不想那么早回去， 他真的会在外面绕个两圈再回家，然后跟老婆说，哦，外面有点塞车，但也不想想半夜10点11点， 谁在 跟你塞车？那可能老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他说，哦，可能你知道回到家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个 team，但是。是不是很多时候人还是渴望，就是我就是要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光。 我没有想跟你一个 team 啊，我就是自干王啊，我就是自己一个人。 你现在已经可以理解到要在外面多晃两圈回家那种心态了吗？ 摩激动。 哎，那个人是结婚很久了，就是他家还是有小孩，就是你知道是一个小孩，有没有哇哇哇哇，就是真的就是家庭蛮吵闹在等待他。那个氛围好像比较能理解说，哦，我真的很渴望一个人， 就想要回家，是想要静一静，不要马上就回到吵闹的孩子的玩具与内部。 你的另外一半真的是每天回家归心似箭，看你都说，哦，好想你哦，又回到家见到你了，你就是要珍惜他。 第三名呢，这首歌真的让他们在今年重新返回排行榜，他们是 DAPUMP 这首 USA。 有一个人帮帮忙，男友说他在规划跟我求婚， 哇， 可是我怕他家人不会接受我、 哦、 因为我曾经结过婚了、然后我又有小孩、而且我还大他13岁、 哦、 请问我该接受他的求婚吗？ 啊，哎，这真是好难的问题哦。 这个好像真的不是什么我们用爱就能解决一切，太现实了。 除非你们要去到一个就是没有对方家人的地方，就你们在一个异乡一起打拼， 嗯， 对，譬如说之前以前90年代日本政府那种扶植年轻夫妻，然后去巴西，然后开垦的那一种、除非你们就去到一种地方，你们就可以彼此扶持。 所以如果不用跟 对方家人打到招呼的话， 嗯，你要，但你们夫妻俩都要做好心理准备。排行榜呢，前三名除了第三名是 DAPUMP 之外，第一名跟第二名都是由同一个人获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厉害。 谁？ 他是 IMUN。 来听 Number One。好像你只要搭到一部剧的主题曲或是电影的主题曲，你就很容易上当年度的热门排行榜。是 IMUN 这一首 Konyakono Mama Let the Night， 李小姐帮帮忙，请问呢、啊，就是单字比较长的英文要如何记啊？是要靠拼音法把它记起来吗？ 嗯，啊，对啊。 讲到这个，我在前一阵子看到那个谐音背单字的那个 广告，又有新的哦。 除了 dinosaur 让我震撼之外， 新的是什么？ 出现一个新的，就是它有很多个我常要分享的，我就忘了、但这一个我没有忘记，因为我非常的愤怒。就是一对夫妻呢、在问他的儿子，哎、儿子啊，如果有美人鱼出现了、左边是漂亮的，右边是丑的、你想要摸哪一位美人鱼呢？ mermaid。 我想要摸美的 mermaid。 天哪，他 天哪， 首先这个记忆法就很过分、第二个你居然还 就你还加入了一些、 气到头晕要摸美的还是摸丑的呢？美美的， 就编那个教材人很有问题， 很有事、 很有事，真的。止められない、放たれてく夜になる私はこのまま嫌い想いは軽く蛍らす 飛ばして指先から始まる何かに期待して泳いでく溺れてく今夜はこのまま泡の中で眠れたらな誰かの腕の中で甘い夢を見ながら眠れたらな 幸福不需要复杂，情歌可以很简单。他笑着笑着，唱出温暖的美好。秋诗林，伊克拉。 要我在树下，你排队买票，不用讲好听话，也有情调。你眼神随时为了我闪耀，让我明白我对你多重要。 都值得拥有一克拉的幸福。秋诗林最新专辑《暖心情歌》再推荐，一克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离不开城市，就让城市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捷运站、校园、公园、绿园道环抱，新庄复读新价值密码，尊胜白金。新庄复读新唯一园林纯住区，均值三房，精英落成，8201-2666，尊胜白金，50甲建筑行销。 我喜欢你，你的笑容真的好甜美。 我也是，你总是有点酷，却又藏不住浓厚的情感。 我们之间就像是巧克力遇上咖啡，香甜又浓郁，绽放出令人怦然心动的微妙滋味。 原来这就是恋爱的味道，金车博朗咖啡巧克力风味。 挑剔的耳朵出乎意外得到最美的声音，这是瑞玛席丹。 我们都在找找 瑞玛席丹个人创作专辑，你知不知道？艾贝克斯12月27正式发行。 有其田哥 K 歌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能解释以前的必要，这肯定别来得太迟。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们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刚刚看到我的群组里面呢，就是朋友在聊天，我就想到了薪水神偷这件事情。各位，你是薪水神偷吗？我那天问了一下，想说总是要给大家个标准，薪水神偷怎样叫做神偷呢？ 怎样算神偷的标准？ 所以那天我就问了薪水神偷说：“哎，那你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工作内容。”他就想了一下，说我今天发了一封 email。 哇哦！天哪！ 你以为我讲第二样工作吗？ 不是，那个 email 是怎样很难？是律师法律用词是不是？ 不知道啊，他那个工作就是发一封 email 喽。 神偷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哟。 我的天哪， 这首歌曲来自于陶晶莹四格漫画。 为了下一个大戏加观赏，设计我的对白，怕你不喜欢，把错误当作学习，临危不乱，我要我幽默感取代自找麻烦。 笑吧，大笑吧，又肺活量拼命喝彩，水性不管多歪，外出自在，不愿想我飘来，亲手刮开，上一个大意外，是为了下一个大戏出往外，不拍。我的态度是神态自如，在低谷跳舞，我的长处是从冤枉路踏出心旅途，在生物这么四个漫画里担纲演出，导致我的心跳往往要画的高处。 为您插播低温快报，近日日夜温差大，提醒所有用路人注意冬季行车安全。 Mercedes-Benz 冬季守护活动，让您在气温多变的冬季仍能安全驾驭爱车，想去哪就去哪。即日起至1月18日止， Mercedes-Benz 冬季守护活动，让您冬季行车安全无顾虑。完美之路不该止步， 寒假去一趟未来吧。怎么去？搭上系统思考时光机。玩什么？植入设计思考模式，发现问题，解决难题。怎么玩？变身一级桌游设计师，直闯未来。营队报名享早鸟价，脸书搜寻 YSEI 少年惊叹号，04-2329-0568。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人生很公平，有时候输，有时候赢，有时候赢了反而输，有时候输了就是赢。施文斌2018情歌创作专辑《无输无赢》真的很爱发行。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我驻大阪办事处前任处长苏吉成轻生之后风波不断，外传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张淑玲在苏吉成离世前夕曾经与他通过电话，告知惩处内容。张淑玲今天再次澄清绝无此事，强调愿意提供所有通联记录授权外交部调查。 张淑玲指出，日本风灾之后，外界质疑很多，他本人与同事都和大阪办事处保持联络，不止他一个，但都是希望查明真相。9月13号当天，他没有与苏处长联系，只有一位同仁曾经和苏处长有过简短的两分钟通话，也是请教电报内容细节，完全没有提到外界指涉的惩处。张淑玲说，他愿意提供从9月4号关西风灾后到9月14号苏处长离世之间这段时间，他所有的家用、公用、私用的电话，还有 email 与社群软体所有通联记录，授权外交部调查。媒体追问是谁通知苏处长写检讨报告，张淑玲只模糊回应，外界认为需要检讨，外交部一般处理方式就是事情结束之后要有完整的处理报告。张淑玲强调，外交部长吴钊燮没有授权传达或者是联络任何讯息，他也不是帮吴钊燮扛责任。至于会不会请辞，或者如果国民党要求先停职调查，张淑玲说，他不认为需要请辞，这电话我没打，处理这件事也是觉得可受社会公论。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今天通过决议，要求驻日代表谢长廷返台专案报告，不过立法院本会期本周结束休会，即使加开临时会，委员会也没议程，谢长廷返台专案报告最快也是农历年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江启臣批评，谢长廷2016年6月9号就职至今两年半，光是返台公开露面行程至少就有八次，都与外交无关之事，而且用的都是公帑。2016年才刚上任一个月就回台为民进党全代会顾票，每年七月专程回台出席自己新文化基金会研习营，去年11月回台劝退连任嘉义市长失利的涂醒哲，今年5月民进党九合一大选提名谢长廷乔位子乔派系无意不语，甚至遇到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高规格接见，谢长廷都没留在日本搜集资料，竟然留在台湾庆生，更不用说11月在选前返台替民进党的候选人站台。江启臣批评谢长廷处理关系风灾接连出包，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怪假新闻，怪在野党，怪大阪同仁，就是不怪自己。这个我国史上最不务正业的驻日代表，监察院应该直接弹劾，让这样厚颜的负面榜样下台。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三楼南侧大件行李输送区，今天中午11:40左右，扩建工程管线从天花板掉落，还好没有影响旅客通行或者是行李输送，也没人受伤。维修人员15分钟内把现场状况处理完毕，先将天花板复旧，原工程改到晚上离峰时间再施工。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6点，成为205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12点，252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2点，739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点，3051点。香港迎接耶诞节假期，股市今天交易半天，收盘下跌102点，2565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6点，9639点，成交金额681亿。日本今天国定假日，股市休市。屏东县万丹乡泥火山今天上午喷发，地点位于湾内村一条产业道路上，道路毁损无法通行，大量泥浆流进路旁的玉米田，全区一分地恐怕无法收成。苦主是新当选湾内村长的陈玉义。为了加速地底瓦斯耗尽，农民引燃喷发气体，现场热度相当高，警方维持了封锁线防止意外。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吹起8到10级强阵风，沿海还有临近海域风浪较大，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啊， 想要睡睡不去，睡得又睡不好。 妈，你那张床睡十几年也该换了。 啊，床垫爸爸种多几种较好？ 当然要选唯一荣获床垫 CNS 正字标记，专为台湾人睡眠习惯设计的老 K 牌弹簧床，好睡舒适，品质又有保障。 好，这样好哦。 咱现在就来去老 K 门市市场选购吧。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你，充足愉快的睡眠有助身体的健康。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ock 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ock 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优福华语庆年排行榜， 本周第985周，第5名陈宁儿一秒，第4名施文斌无输无赢，第3名杜德伟起来，第2名陈绮贞小船，第1名王心凌大眠。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终于等到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 开心的，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太累了，放手了，不值得，不要了。吞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却是遗憾少见，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服气。 你寂寞吗？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啊，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寂寞，让我来帮你生个火吧。 怎么生？怎么生？ 欢迎加入我们这个 小时的摩擦生热， 摩擦摩擦生活灭火大会。 所以最近你有想要买的东西吗？想要压抑自己的欲望吗？欢迎把各式各样的产品留言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看看有没有其他人用过，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喽。 发誓不再说谎了，多爱 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我的微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就好了。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2018年就快要结束了。回顾这一年，回顾你的办公桌，回顾你的皮夹，回顾你的包包，回顾你的家，回顾你的房间，你有没有买了哪些东西？真的是看到它就心痛。我到底为了什么而买它呢？ 天哪， 有这些东西吗？你想得到吗？还是你真的就是钱花出去就，哎，我也忘了。 有啊，在淘宝上面买的柜子，心痛爆。 我觉得你那个柜子没有拍照给大家看，可能大家 不能理解你所谓的心痛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目睹他那个， 就是你订了一个柜子是来让你放东西的，结果呢，就是送来以后发现，哎，是一堆木板。哎，这个木板不是你去 IKEA 就是说要自己组，不是哦，它是组好了一箱碎掉的木板。 对，怎么会有柜子会碎掉呢？ 太烂了，我的妈呀！ 千，那你有给他一些负评吗？你说你这样肯定是 还没到给负评，给负评一定是最后一个步骤。你当然还是要先交涉，就是你要先退钱啊，或者那些我账户真的收不到钱了，最下策我才是给负评。 会不会沟通到明年的未果呢？ 努力努力，我再努力。 欸，有一个很夸张，欸，林小姐是不是？ 嗯， 我买了无线充电盘。 无线充电盘是？ 就那种手机可以无线充电的，有没有？ 啊 我手机 i7 不能用。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就觉得这个很酷，先买回来。 很可爱你。 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轻轻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是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秋红呢，他说他买了一张皮卡丘造型的露营椅子，想说野餐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炫耀一下。一年后了还没有过， 还没有野餐过， 他还放在地上。皮卡皮卡 皮卡皮， 哎呦， 皮卡，哔哔哔。 有人说淘宝你要先给他复评，卖家才会积极处理。 怎么可能？你都已经把你的最后一张底牌给亮出去了，还为什么会处理？这不是谈判很基本的道理吗？你都已经没有任何牌可以打了，我为什么要处理你？他就会说，你复评都已经给了，那我还能做什么呢？ 你就没事了。 对啊。 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你寻找。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拍得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亲，那评价是可以更改的，卖家为了博得你的好评是会付出一些努力的。 哎， 立马给复评， 有够坏。 我疯狂往海边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很无聊，你那曾淋着雨时空咆哮，廉价小说那一套。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有在规划比如说跨年的时候要旅行吗？或是即将到来的农历九天连假，很多人为了旅行就会很兴奋，想说要添购一些产品、 哦、买东西啊。 但也许你可以多想想，像 GC 说，在蜜月前我买了三轴稳定器，结果在出发前就觉得哎呀很重、 嗯、 哎呀好占体积哦、嗯、所以我花了5000块也只有试用过它，就再也没有拿出来过了、 啊， 你应该是没有为了你的蜜月添购一些， 你说拍照那些哦、喔？ 对啊， 拍照是没有啦。 嗯， 应该买个 GoPro 吗？ 诶、太太为了蜜月添购一些性感内衣吗？ 没有。 应该要吗？ 不用。 多年后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默认。 想再提起从前，以为缠绵，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太傻太善良，我怎能记怨他？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左右为难地爱他，忘不了放不下，心酸的浪漫说不清。 酸的浪漫，我看那个动态 吓一跳， 有点心酸的浪漫， 是心酸吗？ 我不喜欢、欸、 你不喜欢这种。 我朋友动态说，天哪， Gogoro 竟然自动更新，当你在发动跟熄火的时候会自动演奏圣诞歌。 你不喜欢智能生活、 哦、有给 有 给 多余。 你不喜欢就是这不是你要的， 就是 别人帮你， 这就是每天的一个平凡日子。 嗯， 为什么要跳出来提醒我？ 今天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太傻太善良，我爱的好凄凉，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心神不宁的为他，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多年后再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太难。 静谍放送， 记你的名字后强势回归 Red Wimps。 なんでそんなにそっけないのさ、そっぽ向いてさ、君の方から誘ったくせに、俺じゃないなら早く言ってよ、そんなに暇じゃないんだ、ちょっとひどいんじゃない、 ワンオケロック、あいみょん。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今年你有玩圣诞交换礼物吗？然后我就在脸书上看，只有看到一个我觉得 很棒的， 蛮特别的。 什么？ 他是一名单身男性，他说他第一次跟妇产科的护士玩交换礼物，他抽到价值500元的精虫活跃度健康检查，然后护士还拿了一个就是这小瓶子给他，说一个小时之内要交到诊所。我觉得很可爱。喜怒哀乐有你在，我爱。所以是意思说，我在当下，我要马上就是为了做这个检查，我必须要马上交出我的精子咯。 也不用当时。 护士有跟我说一个小时内要送到诊所， 这是什么奇妙的暗示啊？ 我就是这个文章越看越不对劲。 对啊， 精神领袖到底在这个时候要做出怎么样的决定呢？ 当然 我应该当机立断， 一个小时内就是你 帮我啊，马上， 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各行各业，就是你也不用太烦恼你要买什么，你就根据自己的职业，从公司可以捞些相关的，应该就蛮有趣的。明明心都飞起来，却要你下不了台。一个小时内交给他们，原来是指那个精子出来之后一个小时内要送到诊所，不是玩交换礼物之后在一个小时内要。 当然啊，如果是交换礼物， 我又没有，我又没有， 太明显 了吧，我又没有做过那个精虫活跃度检查，我怎么知道那什么意思？女生不懂呐、 这时候又要装无知， 讨厌，伦家素女生哦。哎，如果我今年自己答应自己要做音效盘都有做出来的话，有多开心？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呜！他比肩上班、下班、加班、出不下班，穿衬衫、大领带、黑皮鞋、黑眼袋、黑棉菜，太阳好大，好爱眼赛的他，好邋遢，他看着一零一化妆，只有天他也会发。就算赚一辈子也买不起栋房子，就算买了也会累死，他到底干嘛要这样子？他不想当灾难，要当就当好灾难，这个梦比到天还难，他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吃豆腐，牵牵走，摸摸屁股，平头 无论只他穿的衣服哦，他讨厌他的抱，有苦难言他很哦，虚伪的面具到处斗，干脆自责放了就够。 他要去哪了？他到底搞清楚了没？他觉得未来的路是黑，为何他都不是悲？需要点勇气，需要多点 lucky， 或许爱他的恨，你或许多点为他自己也搞不清。Sandman， 请给他一个梦想。Oh, Mr. Sandman， 请给我一个梦想。Oh, Mr. Sandman。我叫做陈冠希，和你一样，我有痛苦和压力，也想过要放弃。没事人飞机过海关也会被逼逼。我假装笑嘻嘻，假装日子一样。我的生活像是一场马戏团的秀，跳来跳去下一关，我像是 Super Mario。 Oh no， 我的父母告诉我这世界属于我，但是我怀疑这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梦是多少次对着镜子问着 Mr. Sandman， please 请你帮我把梦快递。和你一样，其实我和你一样。Mr. Sandman， 请你带给我们一个希望。 Mr. Sandman， 造梦先生。来自于陈冠希。

角落，店里商店的霓虹，高楼大厦挡住守护我的星座。当爱写成了小说，开始就决定结果，多年以后见到你将擦身而过，沙漠里的收音机接受不到我的讯息，有人在吗？用一颗声唱着，有人在吗？我自问也自答，有人在吗？台北的某个地方，为何听不见你的回答？在吗？我一个人唱着，有人在吗？我自问也自答，有人在吗？台北的某个地方，为何听不见你的回答？再也听不见你的回答，台北的某个地方，再也听不见你的回答。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 哪里？哪里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再见喽。 连城街不是台北哦。 没有连城街，你知道吗？ 那什么街？ 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安的《离开后》。 连云路。 跟你说声你很棒。 拜拜。 离开这一辆车。告别我说要回家，我还笑着说，那你还是要带我回家。你开着一辆车，不说我也懂你的心，找一世想为我的地方，有些空空荡荡，毫无成想，无尽牵挂。离开的你在哪过？希望你找到你要的宽阔。我知道不是你的错，是我给不了向往的自由。收留了你的寂寞，每当你疲倦的时候，是否会想起我的 音乐全主打。 Eason 陈奕迅的随心唱法，如同一股清泉，带你到海上随波飘荡。云淡风轻的氛围，让人倍感自由自在，如同歌名海里睡人，字里行间透着满满诗意，用音乐带你进入无重力的状态。 情在流，